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兆赫， AM927千赫，生而不同。 Here we go。 FM982 AM927 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8点到18点45分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 各位好，我是曼宁。大家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在唱吧的 APP 里面点击右下角的发现，在直播专区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活力982的直播了。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微信搜索982魔力工厂，在也是啊右下角的视频直播那一块呢，也可以实时的进行互动。 没错，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挑战新歌声。我们今天啊依然是我们的唱吧红人的挑战赛，咱们今天有一个非常炫酷的主题，非常炫酷的名字，那就是偶像当当啊。说起这个偶像啊，现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好像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偶像， 爱豆，现在都叫爱豆。 对，爱豆，对对对，来自于各个行业各个领域啊，有的人在音乐领域非常有建树啊，很多的这个小迷弟小迷妹啊就把他奉之为偶像啊。那么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曼宁，你如何定义什么样的人才能当作是偶像呢？偶像需要有哪些特质呢？ 其实我觉得哈，我个人认为偶像他跟艺人还是有一些差别的。比如说像歌手啊，我包装自己的歌就可以了。 对， 像这个演员，我就是演好自己的作品就可以了。但是我觉得 颜值要高， 对对对，偶像不一样的是他是在包装他自己，包括他的人设啊，他平常各个方面的宣传，它都是以自己为一个主题的。而且一般情况下哈，像这个比如说歌手或者演员，如果他不定期的出作品的话，他可能就慢慢的就淡出了。 没错， 但是偶像不一样，他永远有很高的这种关注度。 是的，可以被称为偶像的人，我觉得一定是不简单。那您刚才说了一些跟这个歌手和这个一些演员的区别啊，那么我觉得这个现在作为一个合格的偶像的话，还要有非常强大的群众的基础，可能涵盖各个年龄段，同样他还有非常鲜明的个性，就是无可替代性。 对， 对， 对， 对， 非常的鲜明，而且一直会有不断的惊喜送给各位。比如说在不断尝试新的类型啊，比如说一开始可能是一个舞蹈型的一个啊偶像，到后来又尝试一些这个动作片啊，尝试一些什么魔术啊等等一些新的类型。所以说这现在这个偶像的确很难当，被称得上是偶像的人 一 定有两把刷子， 什么都会。 是，那么说到这么深刻，咱们俩对偶像的见解这么深刻哈，那咱们俩的偶像又分别是什么呢？看看跟我们的朋友们是不是一样。 其实我的偶像嘛，怎么说呢，我是一个很滥情的人嘛，我的偶像很 多，太 多 是吗？ 对对对，而且我把它分为了不同风格的偶像。对，像比如说我很喜欢王菲，我觉得她是属于冷艳歌后那种类型，她就是我这一个方面的偶像。还有鹿晗，她就是萌萌哒，我觉得她是我的小爱豆，我也很喜欢， 暖心 啊。对，比如说吴亦凡啊，帅气逼人的偶像，对不对？ 是的，是的。 还有蔡依林哈，当然不用说了，全能歌后也是我的偶像。 对，你这些偶像应该也是很多 很多朋友共同的偶像。 对对对 对, 对。 我其中也是比较喜欢这个王菲，也非常喜欢鹿晗、嗯、啊。我这四个我都喜欢吧，要说不喜欢好像也不太合适啊。当然 还有其他也喜欢。 当然是杰伦啊，杰伦和静茹，梁静茹，这两个都是我非常喜欢的偶像。嗯、因为刚才曼宁也说过，这个偶像不是说啊他的一两首歌我喜欢，而是说这个人他的作品，包括他这个人设，包括他的才能，各个方面我觉得都很喜欢。 嗯， 所以这样的人才被称为偶像。咱们既然说到偶像，我觉得现在有一个人咱们不得不提， 嗯， 而且他是开启了一个时代吧，我觉得，那就是 Chris Lee 李宇春 啊。嗯，是啊，他当年应该是我在上初中的初一的时候， 2005年， 对，他就哇火了、嗯、一下子就火了。 对， 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电视看电视的时候， 太疯狂了， 边看电视边投票， 是 每天做的事情就是看电视和投票。 嗯，所以说今天这个偶像担当呢，这样的一个主题下，我觉得李宇春作为我们的这个开头的这样一个嘉宾， 嗯， 非常的合适。那么首先就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那就是先声夺人，一起来走进李宇春的音乐世界。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我把你藏身暖你抱，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我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各位好，欢迎收听收看我们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8点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 各位好，我是曼宁。 嗯，咱们今天的节目的主题是偶像当道，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一个大众偶像，时代的偶像李宇春。 对，李宇春。 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春春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他的这个演唱会的一个主题吧。 嗯 ，By Me 啊。 每一次站在这个舞台上， 这个俏皮的节奏啊， 这首歌其实很洗脑，听起来 是。现在春春也是每年的这个巡演哈、啊，也都是会有 Why Me 这样的一个主题啊。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一起嗨一下吧。 不能忘，这才是偶像，打破所有的规章，创意要想象，年少就应该张狂，想唱我就唱，偶尔自恋的欣赏，沾沾自喜 rock。 Why me 最美丽，用音乐秀自己。 Why me 奇迹 cause I'm crazy。 Why meWhy me? 越问我越神秘。Why me? Why me? Just crazy。 这歌的确非常的洗脑，这个旋律也是已经好多好多年了吧，每一年都能就是实行一段时间，就是李宇春的春春的这个演唱会又要开始了、 嗯、而且一点都没有觉得它过时， 对， 很好听。 是的，每一年版本也有不一样哈。我们既然说到了春春，我觉得它的代表作也不只是 By Me 这一首哈，有很多很多的我们都喜欢的歌曲、 嗯、 那么春春我觉得逐渐受大家的关注是在2005年超级女声的这样的一个选秀比赛中哈、 嗯、 春春当年是获得了352,8308票的支持， 350多万票。 是你要想象的那个时， 太不容易了， 对、嗯、那个时间段，咱们还没有什么微信投票，那时候都是手机短 信 一条一条投票的， 最多只能投5票。 是的、 嗯， 对，而且那个时候我记得发一条短信要1块钱一条吧。当时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应该是1块到1块以上，1块到5块之间。 对，所以说、嗯、当年的话，我觉得咱们都有一个经历，说到春春，说到这个比比周笔畅 啊，就很激动。 对，就是当年 那个时候也会大家就梳一个这个、嗯、李宇春的发型，戴一个周笔畅的眼镜，就觉得哇，自己离自己的爱豆又更近了， 帅爆了、嗯、真的。那时候我还记得，我一家人都有不同的支持的人，有人支持何洁，有人支持亮颖，有的人支持春春啊，每个人支持都不一样。 对对对， 还有同班同学甚至都会因为支持的偶像 偶像不一样，还会开一些小小的最争论会，说啊，明明是比比唱的更好，明明是春春唱的更好，大家还会买贴画之类的。 对， 对， 对， 对，而且在那个时候，我还是第二年吧，就是2006年的时候，超女在我们家办海选的时候，我还真的蠢蠢欲动，很想去参加，最后被我妈拦下来了。 那有可能当年参加下一个时代偶像就是曼宁了啊。 当然了。 有点遗憾， 差了点。 还在不断的加油过程中哈。说到这个春春啊，说到这个当年的这个选秀啊，选秀时代，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厉害。而且现在春春的代表作每一年都在不断更新，而且她有身上很多很多的光环，我觉得也是不负时代偶像这样一个称号。 没错、 对，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个偶像呢，我觉得也是啊，一说起很多的迷妹们啊都已经疯狂起来了。因为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第二位啊，应该是第二组偶像，就是TFBOYS， 现在时下最火的小鲜肉组合。 没错没错。因为我的一个朋友，他是怎么说呢，他应该是 TFBOYS 他们那个团队里面的一个工作人员 啊。 他女朋友、对， 近水楼台先得月呀、 对，他女朋友非常喜欢 TFBOYS、而且就是那种姐姐粉 啊。 每次他都可以做，比如说 TFBOYS 有什么演唱会啊、见面会，他都可以坐在前面，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朋友圈里面他至少得发50个小视频，一直不停的给大家直播。 这可能会被这些粉丝们所企鹅，就是所孤立哈。因为这种就是有一些便利吧。但是说到这个 TFBOYS， 我觉得也是从2013年出道以来，即三个小鲜肉，三个小弟弟哈，帅气的小弟弟，也是逐渐的走向了各大的就是演艺事业，逐渐的遍地开花，上春晚、演电视剧哈、我们的少年时代、拍电影、长城，还有出单曲。那么这首歌呢，是他们的偶像周杰伦为他们量身定做的一首歌曲，《剩下的剩下》。啊，这首歌好像是周杰伦自己的歌曲《可爱女人》哈。那么三小只他们的歌曲《剩下的剩下》啊，是这首对熟悉的旋律。先以偶像我们开个道。 对，看看偶像给自己的小弟弟量身定制的歌，跟他自己的歌有什么样的差别？ 对对对，是否依旧延续了杰伦的歌曲的风格呢？可爱的女人和可爱女人和剩下的剩下，你究竟只是哪一首呢？ 墙壁是窗外渐渐倒数的钟声，考卷的分数是往上爬的树藤，我画在你手掌上的蝴蝶飞走是操场奔跑的我们，不要担心受伤，勇敢的朝梦想闯一闯，闯一闯。开始的舞蹈在等你下课，十四年的辛苦我承担着，经过的同学等着都笑着，你们把时间的每分都来停留着。哦哦，你停了，哦，你笑了，哦，尴尬了，哦，你的脸红了。 我们刚刚也介绍了，说这是啊三小只他们的共同的偶像杰伦给他们写的一首歌曲，量身定做，我觉得也是非常幸福吧。就偶像的偶像啊，就是杰伦了， 哇，很荣幸，而且很激动， 对， 所以我觉得他们这首歌唱得格外的深情。 对，而且这首歌曲我觉得有浓浓的杰伦的这种歌曲的一种 风格， 风格， 对对 对 对 对，刚才就是可爱女人跟她的这个风格好像有一点点继续延续的感觉。 没错，而且我觉得，这三小只，他们都叫他三小只，能 唱的这样以杰伦风格的这样的一个歌，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是的，他们共同的偶像还能继续唱偶像专门为他们写的歌曲，虽然有点绕，但是这份荣誉我觉得也是杠杠的。好的，刚刚我们在第一个环节听到了两位时代偶像，一个是春春，一个是 TFBOYS 的两首代表作。那么接下来我觉得我们的唱吧红人跃跃欲试，该要出场了，因为今天他们挑战的歌曲也都是偶像的歌曲，非常值得期待。 嗯，说到这个唱吧红人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唱吧的火星直播平台已经有好多人都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而且送上了很多小礼物哈。其中有一个网友说，哎，这是一个什么节目啊，我们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节目啊。 没错， 我们叫挑战新歌声，大家可以通过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可以在唱吧的 APP 里面点击右下方的发现，在直播专区找到活力九八二就可以看到我们了。 嗯，当然大家也可以积极的加入到我们节目中，如果您想唱的话也可以啊，发一些您的简历还有一些试音小样 demo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的全拼 at 163.com 的， 没错， 我们的公共邮箱，我们都会收到大家的资料，希望大家也能够来到我们的现场，在这个最专业的平台上进行演唱。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那就是魔音秀。 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8点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魔音秀哈，今天咱们又是一个唱吧红人的挑战赛 PK。 对，还是有四组，我们的这个就是又有颜然后又有这个 实力 的一些歌手哈，来进行挑战。所以今天在这个节目的进行的过程中，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火星直播以及我们的982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上进行投票，您支持谁就可以把他的这个代表的数字号1234写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我们都能看到，看看您究竟支持谁，谁的人气更高。今天第一位唱吧红人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喜羊羊的房间这首歌呢，我很熟悉，是来自于刘瑞琪的一首歌曲。来，首先让我们来欣赏一下来自于我们第一位唱吧红人喜羊羊的房间。啊，我据我了解啊，这个刘瑞琪啊也是这个周杰伦的铁粉，对，他非常非常喜欢的杰伦，然后他的很多的歌曲都是对杰伦的歌曲进行了翻唱哈。 而且他就是哈，因为这一个首歌的翻唱得到了很多很多粉丝的喜欢。 是的，那么这首歌曲也非常的好听，大家一起来聆听一下吧。 多少张相片还记得锁在抽屉里面的滴滴点点，小而温馨的空间，因为有你在身边，就不再感觉到害怕，大步走向前，一天一句一念，想不想永远，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写着属于我们未来的诗篇，在这温暖的房间，我于是慢慢发现，相聚其实就是一种缘，多值得纪念。在这温暖的房间，我们都笑得很甜，一切停格在一瞬间。 说到 到刘瑞琦呢，他也是一个90后的全能的创作歌手，他在上学期间就已经参加了这个一个选秀比赛，而且逐渐受大家所喜爱哈。 嗯， 也是他的这些歌曲呢也都是比如说有独特的视角，亲身的感受，还有一些自己不同的风格。其实这首歌唱的是他的室友情。 没错，而且刘瑞琦现在应该也属于一种新生代偶像了 吧。没错，当然算了。那么这首歌曲也是他的一首代表作，咱们继续欣赏我们的唱吧红人喜羊羊的翻唱。 交换多少张相片，还记得锁在抽屉里面的滴滴点点，小而温馨的空间，因为有你在身边，就不再感觉到害怕，大步走向前，一天一切一起一年，想不想永远，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写着属于我们未来的诗篇，在这温暖的房间，我于是慢慢发现，相聚其实就是一种缘，多值得纪念，在这温暖的房间，我们都笑得很甜，一切停格在一瞬间。 好的，刚刚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我们的唱吧红人喜羊羊的房间。那么您支持他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火星直播平台以及我们的92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上扣数字一，代表您对喜羊羊的支持。那么我们的这个唱吧红人喜羊羊呢，也是在唱吧上拥有大量的粉丝，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他的唱吧的账号，继续来支持他。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这个活力982在唱吧上面的直播呢，弘毅，哇，弘毅最近是经常锁定我们活力982，他送了好多小火星来，还有愤怒的小鸟，还有希蕊，他们都送来了小礼物，谢谢各位。 看来是对我们的新歌声以及对我们的唱吧红人的支持， 表示支持。 那么第二位歌手就大有来头了，估计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就应该知道，哎，这不就是谁谁谁吗？我就先卖个关子啊，先卖个关子，咱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二位参赛选手啊，好好爱我，看看这位歌手究竟是谁呢？ 好的。 是不是感觉很眼熟啊？ 在看直播的同学们， 这是我们的好妹妹乐队的秦昊，哎，他翻唱了一首《好好爱我》，大家一起 来 欣赏一下。 他 来 参赛，其他的歌手岂不是压力很大？ 压力太大了，那但是每个人的风格都不一样，看看秦昊怎么翻唱的。 我的一份柔情，我的一片心意，我一封信给了你。不要对我冷漠，不要孤立在我，怕你冷冷地打我。不求你的富贵，不求你的荣华，只愿你把我珍惜。给我一点关怀，给我一些安慰，我就能满足我心扉。好好爱我，好好珍惜这份情感的事不易，好好爱我，不要犹豫，我一颗心已经属于你，好好爱我，不想面临藏在爱心里。 好，刚刚我们听到了第二位唱吧红人，我觉得不只是唱吧 红 人了，这是偶像啊，是不是？本来就是偶像了。秦昊带来 的 一首《 好 好 爱 我》，这首歌估计有些朋友也是听过的哈，他是我们这个80年代的，对，80年代的一位超级大偶像凤飞飞的一首歌。对，这首歌也是收录在他的同名专辑《好好爱我》里面啊。其实这首歌也是受到了很多很多我们的偶像的翻唱，所以可以说是偶像的偶像的一首歌曲了。 没错，而且秦昊唱的这个，我觉得 得很有这种反差萌啊， 是 萌萌的、 对，用一种就是虽然歌曲有年代感，但是翻唱的感觉还是有秦昊自己那种啊freestyle 的感觉。对，那您支持秦昊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各大平台上扣二哈，以代表对秦昊的支持。那么第三位歌手推荐的这首歌呢，来自于我们俩共同的 偶像 杰伦的《游园会》，来自于我们的唱吧红人 新亮。 我们看看新亮他的这个版本又是什么样的哈。可以说今天我们的几位啊，这个几位翻唱的这位唱吧红人颜值都很高，自身也可以有这个偶像的这个实力哈，有潜力， 有这个潜力，都是潜力股啊。 是的，那么这首歌相信大家一定也不陌生，这是《七里香》里面的一首歌啊，一首甜蜜的情歌。 这个听起来就想起了以前，感觉我好像很老一样。 粉红的夏天， 老是在回忆过去，我怎么？ 对，这首歌曲。 我走过了香港，在很美的远方，你的脸没有化妆，我却疯狂爱上。思念跟影子在傍晚一起被拉长，我手中那张路途证被我收养。我喝在草地芬芳，像风没有形状，我却能够牢记你的气质跟脸庞。多么几根琉璃在清晨很有透明感，像我的喜欢被你看穿。你在微笑一朵艳阳，我悄悄出现你身旁。你狂乱的模样，我微笑安静欣赏。我顶着大太阳，只想为你撑伞，你靠在我肩膀，是不是把遗忘？因为老于的纸游戏，我们开始交谈，可希望话题不断远，又会永不打烊。气球在我手上，我牵着你闪光，有话想对你讲，你眼睛却装忙，鸡蛋糕给你嘴角，果酱我都想要尝，便有回忆便在不放，你的世界越高一直放。 好的，刚刚我们今天听到的第三首歌是来自于杰伦的啊《园游会》，是来自于我们的唱吧红人新亮的一个翻唱。这首歌被他唱的确实有那种夏天恋爱吃冰淇淋的感觉了， 感觉你很嫉妒啊。 有点啊，颜值太高，唱得太好。 张总，夏天恋爱吃冰淇淋的感觉， 嫌弃，但唱得真好，不得不羡慕哈。今天您支持我们的第三位唱吧红人新亮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扣数字3，以表示您对他的支持啊。既然是挑战新歌声，我们的唱吧红人都要 PK 起来啊。那么今天的第四位啊歌手也是叫董雪东东，带来的是张杰的一首歌曲，叫做《最美的太阳》。相信喜欢张杰的各位朋友也都是对这首歌曲一点都不陌生，这也是张杰为了表达啊在音乐之路上支持他的这些歌迷的专门送上的一首歌曲。对，那么这首歌曲究竟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Hello， 大家好。 这是一个萌妹子哈，终于今天出现了我们一位实力的女选手啊。 张杰老师的《最美的太阳》。 这是自带戏哈，就我觉得不用我们过多介绍，他自己可以 hold 住全场。 没错，很可爱。 我刚才跟曼宁都说忍不住要关注他了， 好棒啊， 对， 很有范儿。如果在看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可以看到听声音，我觉得其实也可以听出来吧，就是他属于我们播音里面讲的宽音大嗓的那种，很有范儿。 可能是因为觉得机器觉得咱们俩有点羡慕他，所以机器自动停了啊，让我们俩自己唱吧。今天我觉得董雪东东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他的唱吧的 ID 哈，我觉得这首歌可以说是 像曼妮说的一样是宽音大嗓，而且感觉也是哎那种舞台范儿非常十足哈、啊。 没错， 我觉得很多唱吧红人，我觉得可以发送您的简历，可以给我们报名来到我们的这个我们的 非常想让这位董雪东东这个可爱的小女生来我们现场来唱歌。 对呀、啊，音量也不错呀， 肯定有感染力的。 对呀、啊，喜羊羊也不错。 能不能来 呢？我们都期待着哈，期待着各位多多的参与到我们的挑战新歌。 特别欢迎大家。 对，没错，今天现在在我们的唱吧的直播间也是有太多太多太多的朋友也是加入到我们里面，说哎呀，如果我想翻唱的话，有什么啊、报名的途径吗？啊，再次给大家说一下，也是发送到您的简历哈，到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挑战新歌声的。公邮挑战新歌声的全拼 @163.com 我们就能收到您的资料，也欢迎各位能够多多的加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演唱的行列中来。 嗯嗯，没错，我们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节目、嗯、大家可以在唱吧的 APP 里面点击右下方的发现，在直播专区就可以看到活力982的直播了。 没错， 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微信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实时的和我们互动。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这个唱吧的直播上面，不靠谱的人，不说你懂不懂，芳姐真心朋友还有爱你千百回都已经来到了我们直播间，并且送上了他们的小礼物。 嗯，看来大家今天非常喜欢我们的节目，也非常支持我们的各位唱吧红人。今天我们这个 PK 环节啊就此结束，您究竟支持谁呢？还可以继续进行投票，一二三四，您可以随意的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判断、嗯、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那就是有故事的好同学，我们来聊聊那些与偶像的歌曲有关的故事。 分开的第365天，文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8点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 各位好，我是曼宁。 嗯，那么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呢就是偶像 当 道。说到这个偶像啊，咱们刚才提到了两位我们的偶像，一个是 TFBOYS， 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刘瑞琦，他们俩呀、啊、都有一个共同的偶像，就是偶像的偶像了，就是 周杰伦， 周董啊、嗯，我们的周董。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我觉得也是非常适合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啊，已经秋天了哈，我们还是能感觉到夏天那种感觉，就是可爱女人。 可爱女人， 嗯，喜欢唱的朋友们也可以跟着我们的杰伦啊的声音一起演唱起来。 这首歌其实我特别喜欢，但我一直没学会啊。 我觉得咱们可以试着旋律跟着哼一哼，嗯。 也行吧，我们尝试一下啊。嗯、 好。 想要有只身体，想要你飞得比走去，想要你融化在一起，融化在雨里。我每天每天每天在想想想想着你，这样的甜蜜让我开始想着命运，感谢地吸引。漂亮的人我没有你，可爱女人温柔的人我心疼你，可爱女人聪明的人我感动的，可爱女人坏的人我疯狂的，可爱女人温柔的人我没有你，可爱女人温柔的人我心疼的，可爱女人聪明的人我感动的，可爱女人坏的人我疯狂的，可爱女人。 我感觉我跟曼宁今天就是听到杰伦的歌实在忍不了了，虽然只会4个字可爱女人，但是也要唱一下。 还是要唱，一定要唱，向偶像致敬嘛。 是的，因为这首歌旋律也是非常的好听，朗朗上口哈、啊、这首歌曲也是杰伦的一首代表作、嗯、我们继续来欣赏一下。 融化在一起，融化在雨里。 说到周杰伦，大家一定不陌生。他是在2000年哈，是一个对于周杰伦来说，以及对于所有的周杰伦的粉丝来说，以包括华语乐坛来说，都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没错， 2000年11月7号，嗯、对，这是一个我们用到了一个词叫统治级的人物，可以说 这个级别有点高啊， 是、嗯、因为。他也是，我觉得是配得上歌王这个称号的， 没错没错， 对不对？因为太多太多现在的很多的偶像都是以周杰伦作为他们各自的偶像的，嗯，那么也是21世纪以来最具影响力的华语歌手，应该说影响了整个的世界的音乐乐坛都有一定的建树的。 看来张彤是真爱粉啊。 那必须的。 你说到这儿我特别想考考你。 咱们俩要 battle 吗？是不是啊， 你真的对他那么了解吗？我觉得是不是我更铁一点。 就是你说咱俩一定要一争高下，是不是？ 我 究竟谁是铁粉谁是塑料粉，今天一定要斗一斗，好吧？ 我是真的爱杰伦的。 你说今天我们因为偶像这个专题，我跟曼宁真的是。 我们俩下了节目吵了起来。 对，我们一直在争哈、啊、我们说谁是真正的铁粉，我们俩谁更喜欢杰伦。那我觉得接下来咱们俩干脆进入一个个人 battle 环节，我们俩看看谁更了解杰伦。 来听见。 好，那我先给你出题吧。哎，不行，你先给我出题，不然大家说我不绅士了。 行，那我先来吧。 你先问我吧。 我问你一个，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给我一些小提示。 问你一个比较难的。简单爱这首歌， 简单爱 是哪一年出的？ 简单爱。就是答不上这个题目要扣分吗？ 答不上来说明你不是真爱粉啊。 2002年对吗？ 你是有所准备吗？之前你是故意装作你不知道、然后后来又 对呀、大智若愚嘛，对不对？既然喜欢 的 话，我就 烦哎。 对，你说难， 我 要配合一下你啊。说简单爱这首歌，我太会唱了， 唱两句吧。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爱能不能够这样单纯没有悲哀？我想牵你去单车，我想带你看棒球，就这样真真的唱。唱着歌一直走啊，算不算过？ 当然算了。 算不算忠实粉丝？ 这都能猜出来，当然算 了。那当然，这首歌可难不到我，曼宁，你接招啊！ 好吧。 这个《晴天》这首歌，是哪一年发行的？ 天，晴天和心情这两首歌、 啊，这两首歌可不一样啊。 晴天是不是？我猜啊，我猜是叶惠美那张专辑的。叶惠美那张专辑是我猜是2003年是吗？ 2003年，我觉得你答对这个叶惠美，我这张专辑，我觉得就可以算你过了，因为具体的年份我也忘了。 算我过，算我过。晴天和心情， 你要唱几句？ 晴天是。刮风这天是这首歌吗？ 等等牵着你手， 偏偏风渐渐，当我看你不见。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唱对啊？这到底是心情还是晴天？ 这首歌是晴天，对，没错。 好，那我就过了吧，算过了。 算过了，我还配合了曼宁一下哈。那接下来咱们俩要真正的 PK 的时间到了啊，要对决了， 一决高下， 是 一决高下。那我要出一首比较出一个比较难的哈。 好，哪首歌？你要思索这么久吗？ 我要出一个难的，我想一下，这首歌很小众哈。 杰伦歌太多了。 对对对，《流浪诗人》这首歌出自哪一张专辑？ 这首歌我还真的是听过，但是我真的是记不得是哪张专辑了。 啊！我终于输了一口气。 就是，我今天已经到这里，已经说是我是塑料粉了啊，有点不服气。 真爱粉，真爱粉。 这是出自于哪张专辑？ 给大家说一下哈，这是2008年的摩羯座那张专辑里面的《 摩羯座 流浪诗人》。 对。 但是其实我刚才想这首歌的时候，我也不太会唱。 那咱俩算平局啊，还是你赢了吧？我觉得最后一首，我觉得一起问问大家吧。这首歌大家一定也并不陌生，那就是我们的这个《七里香》这首歌曲。究竟是在《七里香》这首歌曲，它的专辑就是《七里香》，对不对？ 对， 对。 发行于哪一年？大家还知道吗？可以在我们的火星的直播平台，以及在我们的酒吧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上进行回答您的问题。那么《七里香》，我觉得这首歌太熟了，在我们的新歌声也是播放了很多次，也是翻唱了很多次。咱们俩一起唱着。 秋 刀鱼的滋味，猫和你都想了解。 你的这个调低的我已经唱不下去了。 男生女生的这个音乐的音高不太一样哈， 对对对， 但是怎么来说，今天 曼宁赢了啊！ 耶、我赢了，我是真爱粉。 有点不服气，今下一期我们要继续争斗，谁是杰伦的忠实粉？好，今天我觉得我们俩也是非常的开心。那各位，您究竟说对杰伦，哎呀，以及您支持的偶像有哪些新啊、不一样的音乐故事，也可以分享在我们的这个火星的直播平台，以及在我们的这个酒吧魔力工厂上。那么今天的新歌声是不是要告一段落了？ 是的， 虽然好舍不得， 时间还是过得很快哈。那么下面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九八二的今晚有戏， 没错。 那么明天同一时间呢，也欢迎大家锁定 FM 九八二，和我们一起来挑战新歌声。 嗯，有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颜值很高又会唱歌的小哥哥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 明 天见啦，拜拜！ 明天见，拜拜。 你让我重新认识了优雅，像休假时那种心情。Pledge it is all my， 认识你是我荣幸。So baby aura， 我们先开始同性，有一点 old school， 反而更脱俗。让我来告诉你，现在社会到处都是一夜情，真正爱情屈指可数。好啦，有点夸张，要看你用什么角度来描述。恋爱的配方的要素要素，两颗热的发烫的心和无微不至的照顾。虽然称不上是什么大牌恋爱专家，却没有上市档次公司，只是个饶舌玩家。